欢迎到 Otta Channel 今季拜一之功，因为今次的题目呢想找嘉宾，但临时临急就找不到嘉宾，所以这个消息 是上个礼拜一才知道的。咁你这个时势突然间 call 嘉宾嚟，人哋即系特登招呼你咩？咁冇办法啦。咁下次有机会再找佢慢慢录啦。咁嗰位嘉宾大家知系边个噶啦？好，唔讲废话。咁我结果咧，今次讲真女神转生三，顺便讲埋五嘅，先讲咗五先啦。嗱，上个礼拜一。咁我就起禮拜二跟禮拜二唔記得咗啦，就起身咁就見到新女神轉身五條出啦，周圍 share 啦，咁我就 share 啦，咁我啲 friend 就話唔係啊，新女神轉身三 HD remaster 比較重要，咁啊係咩？跟住睇啲片，咦係喎，真係重製喎，嗱證據如果係 remaster 就唔係 remake， 咁咧先嗱先講新女神轉身五啦。呢、这个游戏咧就当初Switch 话推出时就已经挂咗嗰个叫做开发游戏预定会出嘅名单里面，但系大家都心照，呢类名单咧好多都系叫做咩咧，纯粹挂名嘅啫，到只部主机收皮都未出到嘅。咁今次佢真系出到，一来就 Switch 其实真 O 真系相当好卖，同埋都过咗佢担心会卖唔到嘅情况，因为。呢个主机其实最奇，呢咁嘅厂挂个派头就系去睇下你掂唔掂，你部主机 O K 好卖嘅，咁咪咪出咯；唔好卖咪一路拖到部主机收皮为止咯。咁而家部主机好卖啦，咁其一不唔好话入边由自家厂啦，就算第三厂嚟话 D11S 其实都 O K 好卖嘅，甚至大部分都基本上以而家呢个时势，日本国内卖到十几万，其实算系唔错噶啦。即系你唔好期待佢话。一下去到几十万几十万，即系一只 game 过百万，喺国内日本国内一百万呢个年代已经过咗好耐噶啦。咁而家一般嚟讲，你卖咗十万至二十万，唔计任天堂啊。一般第三厂如果卖咗十零廿万，其实就已经相当唔错。所以佢而家要推出真女神转生五，系我接受到嘅呢、这个时候，同埋都唔算，同埋佢话得到2021、2021年出。咁應該而家開發程度已經去到大半嘅啦，即係佢可能等九月網上版嘅東京遊戲展，咁先會俾多啲片俾睇啦。咁而家俾一條先導片，先導片咧其實同第一次唔係多咗啲嘢嘅，又係一貫真女神轉身系列嘅特色，就係世界應該唔難，應該一二三同五啊，四有少少特別嘅，一二三同五都係咁樣嘅，就是、東京世界末日。跟住咧就喺个转重生后嘅世界里面，主角去走一个未来。呢、这个系 DQ 一唔系黐线入 DQ 啊！呢个系真女神转生系列一二三五都系走呢个路线。咁今次又走呢个 OK 啦，今次就玩呢、这个嘢玩一招。暂时讲睇唔到咩，因为始终先导片，亦都好难睇到佢想讲啲咩嘢。所以都冇，所以暫時呢度咧就暫時會擺低唔講嘅嘢，就講咗啲新女神傳生三 HD Remaster 先。呢只 game 當年推出咧，哎呀，我記得嘅，因為我記得佢當初2003年推出嗰時候，我有去東京遊戲展，好似有去採訪。當時嘅宣傳都幾鋪天蓋地嘅，雜誌大宣傳啦，遊戲展賣國遊戲展做好大宣傳啦，派嘢 kick 卡嘢做到好足嘅，但係。当时呢只游戏嗱，净系当喺嗱，而家睇翻 Wiki 啦，当时就卖净普通版，即系第初代版咧就卖24万只。而家嘅标准嚟讲，算好赚几多？但系以当时闲闲都急过百万嘅所叫百万大作年代咧，呢数字系唔合格嘅。嗱，首先。其实呢样嘢嘅大即系作为即系虽然话我同我身边好多唔少 fan 都系真女神转生系列嘅 fans， 但系我都系承认嘅，真女神转生系列唔系一只入得一般人入唔系应该咁讲，唔系一般玩家会好容易上手游戏，甚至讲个难嘅，直接讲佢就系难到扑街，系统复杂，合体麻烦，说得系统头痛，故事阴暗。总之我都世界末日，跟住一个故事呼应到爆炸嘅迷宫变态，总之你谂得出唔 user friendly 嘅嘢喺晒里面，呢个系真女神传说一就已经系咁啦。而真女神传说三系去到呢个系列巅峰嚟噶啦。首先就是人设就已经唔讨好啦，佢即系真女神传说嘅人设本来就已经系叫做唔系卖萌啊嗰嘢，而系。我又唔需要我系猎奇位灰暗，但系好总之就系唔系一种你觉得系 你要捉佢喺卖角色咁样嘅一类巨灵嚟嘅，比较个性化啦，即系比一种好我又唔想好难形容，我又唔想即系好难，佢又嗱话佢唔系日系又唔系，好原本日式风格，但系佢同你所谓主流嗰种日本系嘅动画风格，甚至西风都唔同。好决应直接讲佢啦，好真女神转生，好今次一马嗰只 style。咁今次就佢呢系一就一个着单车裤嘅僆仔，咁就同只恶魔合体叫变咗做人修罗，然后就喺东京又系东京受胎事件里面重生，而得到同恶魔接谈话能力，然后就去然后就改变嘅世界，就同一二都差唔多嘅佢开始都，但咧最大首先就一迷宫大扑街，二。这个咁差唔多玩真女神转身三人都玩到妈妈声嘅。佢多咗佢加咗一个叫做佢应该咁讲战斗行动行动数值系统，即係我自己咁译啦。呢系种特色就系、是、你打中敌人嘅弱点你会加行动数值。你打咗敌人弱点啦，佢回心一击都会加行动数值。即系话，如果你一口气见佢攻击，你不断咁攻击敌人嘅话，弱点嘅话咧，你就可以一路屈到佢死为止。听起嚟好过瘾，但系依系都好公平嘅。你敌人打到你，如果你俾佢一开头打到你弱点嘅话咧，佢不断攻击一个唔该。如果你嘅业众魔系食正对方弱点嘅话咧，你咁你就可以。你可以完全冇还手费，屈咗一大半血液。如果仲行得到嘅话，仲有敌人有一种叫受之眼光技能，就系佢用咗之后，佢行动加一，佢唔使多，佢用你两次，咁佢一路行，佢又喺度屈到你死噶啦。而佢呢个游戏佢同Persona 系列后嚟 Persona 系列唔同，就系佢系采用所谓传统 RPG 一种 random 撞怪嘅，即系话你冇得选择俾你冇得去选择唔撞或者点样撞。突然间话边一转，咁就撞怪啦。而撞怪系有机率，俾佢先制攻击嘅。而俾佢先制攻击咧，如果佢先制攻击加弱点加受之眼光嘅话，从嚟过啦。游戏一死咗嘅话咧，你唔会话系减乜金钱减半嘅，系直接由西方嚟过。唔系一啲咁，如果你喺条街都仲好啲，如果你喺大型迷宫行到一半嘅话咧，你俾佢咁样撞一撞嚟入咧。你要戴手掣噶啦！当年我只玩到一半，我唔记得咗玩到边度啊！我就咁样玩到唔得，掉手掣，直惊我自己仲黑，无端端臭出嚟。大佬话点玩啊？行到半定一半，突然间无啦啦失莫名其妙地全灭。喂，我真系眼都突埋喎！呢样嘢系令到当咗好多即系已经我呢个系统设计系已经去到一个叫做咩？唔系，已经唔系话难唔难，难度高唔高难度问题系呕心用台湾讲法呕心玩啲呕心玩家去到一个字，我都系即系讲得好夸张啲就系，因为难系呢种程度对会好莫名，尤其是因为真女神转生特色就系你做魔咧系你不断合体再合体，咁嗱咁咧你系有时冇得选嘅，有时你嗰区。你冇你佢仲可以溝唔到啦，因为你成日佢本身交谈系统呢个真女神转生一直以来最好玩的地方就系叫做魔，叫做恶魔啦，同佢交谈，达成佢某啲条件，俾钱啦，俾血啦，诸如此类，咁佢加入，然后加入就合体变得更强恶魔，但系你能够合体恶魔会受限于你嘅属性，即系例如你系攞攞 chaos。或者系 Leo 三种，如果三种恶魔咧，你唔能你如果撞唔啱嘅话咧，即系嚟话你唔同属性咧，就对唔住你点说得佢都系唔夹嘅。好啦，如果嗰区你想要恶魔，偏偏就你手上带到个恶魔，或者你能够带合体到个恶魔，就系喺俾嗰区敌人食正你弱点嘅话咧，你嗰区咧你就完全唔知点过咯，会非常麻烦。亦都系后嚟真就係 persona 呢类所用呢个类似系统，但係佢稍微佢修改过，冇咗咁麻烦嘅设定，唔会即係首先就係你自己撞怪就已经少俾人反击啦，同埋你冇咁同埋你唔会出现咗就係无啦俾人系咁 critical hit， 跟住你 critical 晒呢 你俾人狂屈几个，死都唔知发生咩事嘅问题。呢样嘢我觉得系 O 嘅，系一个即系 persona 系列啦，或者其他系呢个有改进嘅。但系咁，你玩新女神转身三，你如果变系真系叫变态难度啦。有即系有只 M 颇为 M 属性嘅人玩嘅，同埋咁多代即系差唔多。因为真女神转身二最精，我嗱真女神一同二我都打爆咗。真女神转身二其实几妙嘅，就系、是。供应好高难度嘅，但供应高难度，真女神转身一容易都高难度，但我系唔知点解真女神转身二我莫名其妙爆咗机嘅，原因好简单就系啱好我带个队伍就食正个大佬个弱点，跟住系咁系咁 weapon 被谂数，跟住大佬无啦啦俾佢扫死咗，到咁多年嚟到而家我都系唔明点解多年我可以咁轻松打爆人哋话鬼以我嘅，至于恶魔召唤师系列啦。我巨雷道巨雷道系列咧，我都打过。巨雷道我冇打阿巴道王。即系冰条我打过嘅，我麻麻地中意。但系你话最开档恶魔召唤师，即系又系打到又打横滨打到啲人鬼晒咁嘈嘅，同埋之后嘅苏黑强我都打爆咗。相对讲，其实恶魔召唤师系一个比较取态于佢取代比较平均啲，就系难度够，但冇咁呕心玩家。真女神转生四，我其实冇印象，我冇打，当然打，因为我打到后半，但又系冇乜印象。反而嗰只喺南嘅大陆嗰只，我打爆咗，因为NES 可以带出街打嘅话咧，打系比较方便。其实我希望我啲 game 喺 Switch Store 出翻嘅，因为呢个其实如果大画面打会爽好多。不过呢个系另一个古仔啦。嗱，讲翻只真女神转生 HD Remaster 啦，今次咧就佢主要系佢保留啊，就讲翻先。就真女神转生三咧讲未讲完嘅，差啲上跳咗去添。佢一样嘢我几中意就系恶魔众魔可以成长。以前嗱真女神一同二咧，你嘅众魔咧系咁嘅 level 就咁嘅 level 噶啦。即系例如话你阿特拉斯嘅经嘅个吉祥物雪球怪同埋南瓜怪。你系佢系属于好早期，你唔知 level 十几嘅恶魔，即系众魔嚟嘅。咁你如果你中意佢，但佢嘅 level 系唔能够升嘅话咧，你系越带到后面嘅话咧，对唔住，你就真系应付唔到啦。你系焗住呢种合体嘅。去到真女神三，佢一个卖点就系、是、你众魔你可以升 level， 即系话一开头最弱最开头啊，一定合体过嘅妖异 piece， 你可以升到 level 加九。而咧升 level 系会学到新技能嘅，咁当然啦。如果你升到 level， 仲有佢如果升到 level 升到一个程度咧，佢问嘅只众魔系会进化到佢同一个系列嘅高 level， piece 升到 high piece 咁样。咁你呢个方法呢升 level 呢个咧，你又可以将啲好弱嘅恶魔升 level 升到最升一路升到 level 较九，你甚至可以唔俾进化，因为佢特色就系、是、佢问你进唔进化咧，呢、这个唔系强制性，你系可以唔进化嘅。咁你唔进化咪一路将最初嘅恶魔升到 level 九咁咯，即系呢个有啲似当年 DQ 四咁样，一 DQ 四最头 DQ 四最初就系啲怪啲打啲怪兽啲搵雪低怪兽系升 level， 咁你唔升 level 好难，唔系好难到最后噶嘛，同埋佢冇合体系统，你又系后，所以变咗就咩？啲主角去招揽啲怪兽嗰时候，你呢弱嘅怪兽，你去最后面，首先你根本用唔着，我谂有冇升 level 唔系好记得啦。咁又你知后起怪兽升 level 劲过前面怪兽，咁你用会唔会花时间养前面啲怪，养前面啲史莱姆咧？唔会啊嘛。但真女神一就因为佢不断升 level， 同埋可以升好高 level， 咁样你咪动力养佢咯。嗱好啦，咁今次咧就佢呢、這个因呢个系真佢后嚟，因为佢唔好卖啊，即系好坦白嘅就，因为佢唔好卖，因为出咗几个改版嘅。Marius 嘅外版就加咗DV 未規坦丁，後嚟咧再出個改版Chronicle Edition， 咁咧就加咗就將坦丁換成巨雷道。依兩個版本嘅意外嗱即係坦丁版本咧就賣得唔好多，70,000到啫，但係加巨雷道嗰、那個Chronicle Edition 咧就賣160,000，即係如果將三個版本加埋啦。大约是500,000左右，有先24+7，有先31+16，即系47，我得48,000啦，即系五头七，四舍五十万啦。以一只咁虾人玩， 同埋难度咁高嘅游戏嚟讲咧，卖到50万，其实我觉得系 O 系算系唔错嘅，即系前前头后尾尾加加埋埋啲。咁而即系当然事实上都呢个 game 系当年系真系大受好评，不论故事系统系统又好，佢完成度喺以 PS 二游戏嚟讲，佢完成度相当相当地高。即使即使啲人鬼到鬼晒咁嘈，掉手掣啊，孖孖叉叉，但系佢系有挑战性嘅。即系尤其是玩当你玩Persona， 你主要角系沟仔沟女，一脚踏18船咁样。相比起嗰啲变游戏变咗即系虐校园恋爱系，或者中意病怪就嚟讲，真女神转身本家嘅难度依然系值得仍系叫做难度保证、信心保证。玩到鬼晒咁做嘅保证，甚至系到即使后嚟改易咗真女神四或真或者嗰啲 K 卡嘢咧，基本上难度仍然系 keep 住喺水准。而本家我觉得今嗱即系查嘅就真系唔算转身五咧，应该都会保持住高相对较高难度，因为玩得真女神系列本家系列啦，即系我唔计啲有咩有一大堆，因为其实真女神系列你同呢个世界观唔系咩世界观，因为呢堆怪呢堆妖恶魔嗰个游戏咧一大堆噶啦，但系本家其实得五只嘅啫，即系未计四只啦，唔计未出噶啦，咁。呢、这个系列佢就咩卖难度卖黑 core 向嘅，佢呢个真女神三咁多个版本加埋卖到近50万，其实咧我觉得系算系，我觉得已经系算唔错噶啦。咁今次我嗱今次真女神三佢今次咧就以最后个版本啦，佢呢缺咗一啲笋出嚟嘅。咁呢版本咧，因为嗱。坦丁預咗佢冇嘅，因為坦丁始終你係啲 free make， 你用佢嘅話，你俾千 cap 趕，咁冇由俾千 cap 趕噶。咁佢冇我，咁你用加咗腳雷度同埋佢只貓，咁就 OK 啦。呢、這個嘢就同埋另一個咧，今次就加咗初心者難易度慈悲叫做應，我唔知佢慈悲難度即嗱呢個難好有趣嘅，呢、這個難度咧唔係一開始只 game 有，而係。你买一只 game 啦，或者下载咗一只 game 咧，你去 online store 咧免费下载，即系话你系可以，呢个咧系免费嘅 DLC， 你唔加都可以，即系你直接可以唔完全理佢，当翻旧个版本玩。但系你如果觉得难嘅话，咪 download 咯。不过我谂所谓慈悲难度系咪应该冇？系咪啲怪兽减少啲 bad attack 啊？减少啲咩受之木眼光嗰啲咁离谱嘢咁样啦，咁我咧都系减少受之眼光，其实难度就已经减咗好多噶啦。好啦，嗱咁咧，另外咧今次换新配音啦，我而家睇紧官方 wiki 啦，主角咧佢有都有配音，因为始终你战斗嘅时候咧，佢又有啲声音打就主角就最初主角签最初当时咧就就港幕劇版本哆啦 A 版咧就超越進步，咁今次嘅Switch 版同 PS4 版咧而家公布咗啦，就夏目順利係夏目順利，咁咧高美柚子即係創世無女咧就三心靈子，新田勇就江口拓也，掘千晶就上田麗奈，聖將二就前田光，然後咧冰川就小野大輔，咁咁咧，各雷道咧就是、参田智和，同埋只猫咧就是、中田洋次。事实上，而家你听翻而家你听睇条 trailer 咧，讲所谓旁白咧都系中田洋次嚟嘅。虽然发声比较响啲冇咁 George 嗰个低沉磁性音，但系听出系 George 嚟嘅。嗱，咁今次咧，其实佢最第一个卖点就系佢嘅限定版啦。我睇下先，睇下日本限定版先，因为佢我睇官网限定版，佢限定版咧，佢限定版咧包括佢有一个 box set 咧就属有 game 啦，两只 CD 只 CD 咧，一本乜鬼月刊妖特别最终号，同埋一盏香薰灯。不过咧香薰灯应该就系佢咧就睇佢，我唔知佢啦，睇嗰张灯咧应该日本电价几百 W 嘅。即系话你系咧就去日本，你去开日本去无印良品买个所佢旅行变压牛，唔系嘅话咧香唔系咧你就要买个去大寮街执个巨型嗰啲变压火牛去玩啦。 真嘅，如果你鍾意玩日本嘢，其实呢去无印良品呢執个 100W 变 220W 嘅旅行火牛旅行变压器呢值得嘅。因为嗰旅行变压器唔係好大个。但你知啦，阿寮街嗰旅行变压器係超大嚿㗎嘛，左地方不得了㗎嘛。好啦，香港版呢就冇嗰盏灯，即係中文版啦。就送件 T 恤。不过呢呢、這个唔重要，重要就係、是中文版就冇咗割叶雷道同埋冇割叶雷道嗰、那个、高难度模式，因为割叶雷道咧呢、這个咧系隐藏关里面嘅角色，隐藏关里面敌人嚟嘅，就系、是、隐藏 boss。咁咧喺游戏里面就冇咗香港中文版就冇咗一样嘢。嗱，理论本来如果佢系坦丁咧，就完全理解，因为版权问题都系，但系佢雷道理论上就冇版权问题，会咁做嘅做法咧？我的想法就是香港版的价钱会比日本版便宜很多。首先香港日本呢这只游戏呢都卖了成5980 yen 的，就是6600，现在日元升，现在中美就开拖的情况下呢，日元升到105 yen， 那74算这么滞，你7640就差不多成5嚿水一只 game。 那香港无意外Sweet 嘅 game 大部分都三嚿左右，咁咧200元嘅差价咧，得就算我唔敢保证，我唔知道香港讲乜 Sweet 有冇日文字幕啊？如果日文字幕嘅话咧，咁你系日本人，点解我唔嚟香港买啊？喂，我对咧平好多吧，我系悭翻成2000 yen 咁滞，差唔多，我当系2000 yen 啦，咁。咁为咗防止所谓叫逆流水货，最简单方法就係取cut咗啲日本版应该有嘅元素。即係好嗱呢个呢之前去年我买 DQ11S 就已经系咁啦。DQ11S 呢国际版呢系冇日文字幕嘅。即係你有英文中文 K 卡文都好，就系冇日文。同埋佢都冇日文日本限定版嗰一大堆啲咩港幕剧 K 卡嘢。咁你照买齐呢套，你要有你想听佢讲幕剧啊 K 卡嘢咧，请买日版贵啲嘅，即系一回率问题啦。咁对于我当时，由于我系好我想要嗰部限定版嘅 DQ11S 嗰部主机Switch 主机，咁我根本冇考虑过中文版啦。但系对于一啲但始终你《真理神传》呢个系列嘅古仔嚟讲，有个有对日文唔系太叻嘅人嚟讲，有中文占中好啲。但系如果你系想原汁原味嘅，即系你玩开呢个系列噶啦，你都挨吃鬼系列嗰啲苦头啦，直情用苦头形容啦。咁买水货安全啲嘅，同埋你嗰盏灯，就算你唔插落去一件事，但系咁有盏灯点嚟？嗰盏灯好都吸，如果好过 T 恤或 T 恤，屌容易揾到啦。我死唔信呢 T 恤，你落你等你过咗成半个月之后咧，黄金会拆出嚟卖，一定有多鬼鱼啦呢啲嘢。咁今次呢个游戏嗱点，因为我即係佢大概10月29日出，咁应该都会有试玩版嘅，根据Sweet 嘅传统嚟讲，咁都应该下个月会有试玩版㗎啦。咁大致上即係如果你係呢个系列嘅 fans 嘅话，我諗唔到咩理由唔买啦。你又咪嗱佢咧，知道佢之後今日 H Remaster 佢應該唔會有咩，應該又唔會有咩特別多嘅新元素，甚至我諗調整都唔會多。其實當初出咗兩個改版，其實要調整嘅嘢、要改嘅嘢、K 卡嘢都卡唔到做曬噶啦。咁而家佢都唔會有咩特別要去改進嘅。咁玩呢嘅嘢，H 係啦，嗱後嚟咧，因為原咗最初只真女神轉咗三個 ending 其實都幾灰嘅，即係貫徹咗真女神系列嗰種。你 end 咗，你冇 happy ending， 只有 ending 呢样嘢。咁喺后嚟佢改咗版之后咧，佢加多咗个 ending， 系嗰个叫 happy ending， 叫 reset ending 啦。咁玩家就比较开心啲，即系因为其实玩家玩到最后都希望，即系嗱，唔系个玩家都系，但系有唔少，我相信唔少玩家系希望就玩到最后主角得到救赎嘅。但系当你玩三个结局都系好灰暗嘅话，你觉得喂大佬好心好翳闷，唔好啩？即系你冇，即系叫做你有 ending， 我都唔叫 true ending 啦，希望 happy ending 俾我啊！咁佢后嚟喺改版度加咗个 happy ending， 咁大家观众玩得 OK 开心咯，咪好咯。 咁呢个 game 十月廿九出，我就即我基本上都系我而家就嗱，我真嘅，我唔敢讲自己会唔会买限定版，因为我已经过咗限定版发烧期，同埋而家呢个经济情况，工又冇得开，饭又冇得食，乜嘢都冇，咁仲咁唔重重唔重手买个限定版？因为我都唔，我睇下先个价钱几先，我睇下先，我睇咗佢价钱几钱先，好似萬几 yen 啊！咁呢个价钱唔平，即系成节实讲咗成千人嘅话，我唔系咁，我都唔系好敢买得落手啊。但系如果睇下先，好似冇讲价钱啊，点官网我记得好似有讲价钱，咁我费事抄啦。好啦，咁大致上其实今次真女神转生三都好似回系啦。讲起其实真女神转生咧，近上个七月度咧。任天堂Switch Store 咧，就佢嗰个超任佢个超任旧 game 回顾旧 game 版旧 game 版咧系加咗嘅，有你可以你有时间系你有心系可以玩翻，因为相对嚟讲其实难度唔系太冇，相对以后啊难度 OK 地唔高嘅，同埋你可以提当然啦，因为始终第一代全部片评假名其实都几悭。同埋到而家我都系唔明嘅，就系、是、明明同一只种魔，因为呢月因为佢本身嗱《真女神转生》嘅一个系统就系佢有时间性，即系话月圆就唔使谂噶啦，逢月圆咧就所有恶魔都唔可以沟通，只有硬打。但系月圆嘅月光嗰、那个月光嗰个变化咧，月亮月缺啊嗰变化咧，就会显示喺你同种魔沟谈沟通嘅一个成功嗰度。有啲时候要高啲，有时候低啲。之后就同一只同一种恶魔喺唔同时间都你同一个回答都有唔同反应，好玩，但系你会好呕血，即系话你冇功力可言。你要凭你嘅直觉，凭时间断估试，咁咧先试咁咧先沟咗种魔嘅。同埋因为早第一即系初代你本身冇得升 level 嘛，你带上嚟都几攞命噶。仲有咧，因为 Switch 本身你揿个地图咧，你唔嗱，如果你话NDS 咁样下面有地图 OK 啲啦，但系 Switch 本身你要揿个地图出嚟，同埋佢揿地图唔方便，冇话你一揿个有个 hotkey 一揿出嚟，佢地图出咗嚟，玩起嚟会比又都颇为辛苦，因为佢地图都唔系因为佢地图就算唔系容易嗰种嚟嘅，即系你就算地图从来都唔容易嘅，都系啲大阿妈都唔认得嗰只咧，行到呕大白婆嗰只，咁。玩开呢个系列直接啦，到十月尾如果佢出咗嘅话，我玩完之后我都应该都会开集讲下呢个系列嘅。至于有冇影 game 评都冇啊，就好似 game 急咗咁耐，起码到时如果玩到对 game 出咗，如果玩完睇下有冇法拉埋我搵我朋友咁开一集讲下呢个 game 啲古仔啦。好啦。咁一条友讲成半个钟头口水干啦，咁今个礼拜就夹硬吹到而家呢位置啦，下个礼拜有咩新嘢再讲，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